将晚霞当作你，静静地等着你的来临。Oh yeah, baby, 多年以后让我再想起，想起你和我爱情的故事，青春的岁月换成的记忆。

方式分出了胜负。输赢的代价是彼此粉身碎骨。 those were such happy times, and not so long ago. 走月光洒在

是昨天那、啊、

他们说过去已过去，不会再来。他们说岁月一天天不断的更改，因为流行的爱情里没有海枯石烂，那些古老的誓言早已不存在。春天的花卉谢了又开，游戏的规则里没有伤心无奈，新潮的诗句不需要缠绵的爱，为了什么亲爱的我不明白，明天会是怎么 多，时间将恨全部都 折磨。 身边。